汉书卷十四，诸侯王表第二。昔周建于二代，三圣治法，立爵五等，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又余。周公康叔建于鲁卫，葛数百里。太公于齐，以武侯九霸之地。师载其志曰：借人为藩，大师为元，大邦为平，大宗为汉，怀德为宁，宗子为成，无必成坏，无独思卫。所以亲亲贤贤，包表功德，关诸盛衰，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少向其志，志行错；衰则五霸服其弱，与共守。自幽平之后，日以凌夷。至乎鄂区河洛之间，分为二州，有逃债之台，匹妾夫之言。然天下为之共主，强大服之感轻，历载八百余年，庶及得进，寄于王南，降为庶人，用天年中。号位已绝于天下，然由枝叶相持，莫得居其虚位，海内无主三十余年。秦据士盛之地，称居诈之兵，蚕食山东，一切取胜，因今其所习，自任思之，善孝三代，荡灭古法，且自号为皇帝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内无骨肉本根之府，外无持土翻译之位。臣无奋其白挺，刘向随而避之，故曰：周过其力，秦不及期，国势然也。汉兴之初，海内新定，同姓寡少，承借王秦孤立之败，于是剖裂疆土，立二等之爵，功臣侯者百又余亿，尊王子弟，大齐九国。自雁门以东，仅辽阳为燕代，长山以南，太行左转，渡河脊，今于海，为齐赵。古四以往，言有归盟，为梁楚。东代江湖，博会稽，为荆吴。北界淮滨，略卢衡，为淮南。坡汉之阳，亘九夷，为长沙。诸侯毕竟，周匝三垂，外接胡越。天子自有三河、东郡、颍川、南阳，而江陵以西至巴蜀，北自云中至陇西，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，公主列侯颇异其中，而藩国大者夸州监郡连城数十，公事百官同治京师，可谓矫枉过其正矣。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己，孝惠享国又浅，高后女主设位，而海内晏如无狂角之忧，足者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，亦赖之于诸侯也。然诸侯原本已大，莫留滥以治易，小者淫荒越法，大者魁孤横逆，以害身丧国， 故文帝采贾生之意分齐赵，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，武帝施主府之策下推恩之令，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，不行处置而藩国自息。自此以来，齐分为七，赵分为六，梁分为五，淮南分为三。皇子始立者，大国不过十余城。长沙、燕代虽有旧名，皆无南北边矣。景遭七国之难，亦损诸侯，减黜其官。吾有衡山、淮南之谋，作左官之律，设赋役之法。诸侯唯得衣食租税，不欲正事。至于哀平之际，皆祭体苗裔，亲属疏远，生于围墙之中，不为市民所尊，是与富士无异。而本朝短视，国统三绝，是故王莽之汉中外单危，本末俱弱，无所忌惮，生其艰辛。因母后之权，假一州之称，专坐微服庙堂之上，不降积蓄而运天下，诈谋继承，遂据南面之尊，分遣武威之力，驰转天下，颁行福命。汉诸侯王举脚其手，奉上喜服，唯恐在后，或乃称美颂德，以求荣媚，岂不哀哉？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，明见戒焉。